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听日又周末，开心又快活，我系小张张， 期待极短篇，我系鋭仔。 嗱，今日我都系改翻做翻个喜剧， 好 嚟咯，3、2、1，分叉的感情诗， 值得我为你蔓延，分叉的感情诗，嚟啦， 又系一个下昼，咪咪又系白无聊赖，咁开心，又系数完脚趾，数完手指，冇嘢做， 玩埋 AI， 玩埋 deepfake。哎、都冇嘢做，点算好呢？ 再数一次啲脚趾， 又举完铁啦， 咁似我 都仲未天黑。 于是佢估计佢约咗一个女朋友仔出嚟啦。咁我女朋友仔就话：咪事啊？做咩你嘟一个嘴仔唔开心？又出嚟啊？嘟一个嘴仔唔开心嘅。 咁我已经觉得好好笑啦。系咪咁样啊？ 昨晚 夜 有个唔识嘅男人打电话俾我，咩事啊？佢话你啊，经过你啊，咪唔好再约我女朋友出街，如果唔系我对你唔客气啊。咁个女仔就话傻猪猪嚟，好简单啫嘛，你又唔好搵嗰个女仔唔得咯。咪又话我知啊，但系问题我唔知佢系我边个女朋友嘅男朋友。于是个女仔即刻好阿咪咪个头埋嚟，傻猪啊，有我喺度唔使惊， 就系咁啦。 系啊， 唔中意个尾， 多咗少少， 紧要 多咗少少， 剪咗去。 我想问。跟嘟嘴有咩关系啊？ 冇啊， 你真系假嘅，唔系咯？画蛇又何必添足咧？ 添咗啦，有冇擦指甲啊？借个擦指甲嚟。 万圣节唔知大家玩得开唔开心咧？喺呢个早上，喺呢个迎接周末嘅星期五嘅早上，一样有风骚快活陪住大家嘅。我哋有呢一首《Ghostbusters》。今日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黄昏至清劲偏北风。听日天气干燥，风势颇大，除咗扫天呢个周末之后咧，会有阳光有骤雨。下个礼拜早上稍凉。一样嘅点唱嘅时间喺12点半，加嘅时候可以打嚟 baby no ghost. I ain't afraid of no ghost. Don't get caught alone, no, no. Ghostbusters! When it comes through your door, unless you just want some more, I think you better call. 鬼感寫到1984年嘅第一套咧，經典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咧？嗰套好經典，嗰套好耐啦，三個演員都好老啦。咁啊，到而家2024年， 40年前啊， 仲拍緊嘅，你知啦。啱啱又舊年又出咗一套啦，嚇，即係呢個捉鬼敢死队嘅最新，不过已经完全唔系嗰啲人主演，另外一回事啦。 都40年前啦，嗰啲人都老咯。 我老啦，系啊，唔系琴晚咧就呢个尖沙咀啦吓，中环兰桂坊咧好多鬼啊！今日睇翻啲图片咧，咁样系咪琴日都有去到啊？你哋有冇去到啊？ 我寻日经过啊，因为咧小弟咧而家咧好注重身体健康嘅，我逢礼拜四咧就去咗跑马地嗰度跑步。哇， 啱啱跑马啊你，跑你自己嘅马，你咪马咯。 你可唔可以唔好？ 唔系啊，我咪就系讲紧呢样嘢，因为你一只马啊嘛，咁你咪要去跑马地跑 跑马 地 下， 系跑马地 下， 因为你系马嚟噶嘛，系啊，咁先叫 disturb 啊，唔讲嘢。 点解你拣跑马地？我想问啊，因为可以跑步嘅地方太多啦，系 唔系？咁个教练喺嗰度嘛， 即系有教练嘅， 梗系啦， 即系个练马师喺嗰度。 啊，我就系中意你呢样嘢，坚持。 系咪同埋騎師喺嗰邊啊嘛？咁你唔會去第二度跑？ 個馬主又 喺馬主又喺嗰度，係咪個馬蓋又唔係馬蓋？ 馬扣啊！ 馬扣又喺嗰度，咁梗係要去跑馬地跑啦。 嗱，話説咧，尋日咧成個場咧，因為跑馬地其實裏邊有足球場，有俾人打。打一個曲棍球啊，仲好多人喺度，好多女子足球， 係 有好多小朋友。琴日咧，大人又係全部著曬，即係好多嗰啲戴個 裝扮 啊， 係啊，好開心。咁啊，跑跑下，突然間有一班細路仔衝出嚟，問我哋俾糖我哋食，俾糖我哋， 俾你哋， 俾糖你哋食， 俾糖我哋食啊，係啊，好得意，好開心。 即係睇你個樣都知道你係孤寒鬼。 即系呢只鬼喺万圣节都几特别， 你又唔扮嘢系咪？你又喺度做运动，仲唔系孤寒鬼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话啊有晒装扮啊，跟住又攞住两个南瓜，有嗰啲胶嘅兜胶兜噶嘛，咁人哋就知道你应该系真嚟派糖。 你例如呢个门口喺呢度， 系咪先？你冇后悔啊？我惊我出咗只狼到去啊！ 咁收尾点啊？跑步， 因为走啦，走嘅时候咧，因为坐巴士就经过铜锣湾，经过埋中环， 即系你经过见到啫。 全部哇，人山人， 好多人啊，影 相，好多人， 好犀利。 我真系好耐， 有冇人潮控制啊？ 有 潮管制，咁就得啦。 我真系见到成个中环，我谂由嗰阵时嗰个长江大厦 嗰度开始已经咁多人啦， 人山人海， 好犀利， 系啊，一路转落去， 好热闹， 系啊。总之咧，哇，我觉得好热闹，好多即系古灵精怪，乜都有，有啲人揸住啲枪啊，咁样好得意，好开心，系啊，有啲成个。白色袍嗰个叫咩魔鬼啊！ 白色袍，白色袍咪鬼咯。 由头 即系最传统成只白色袍嘅， 有啲真系咧，我睇唔到个样嘅，即系成个又戴草帽啊，成条好似嗰啲镬杆做咁样。 嗯，总之大家好认真啊， 好认真啊， 好认真，好认真。 我见到今日咧图片咧，有一啲咧嗰个鬼咧系两横血咁样。我就谂咧啊，其实佢成个套咗个头啦，有两横血，一只眼咧，睇唔睇到路咯？嗬，即系佢啲面 睇到嘅， 即系蒙蒙地嗰啲咁啦。 因为寻日已经10:00啦，咁啊巴士去到嗰度咧，开门噶啦嘛，跟住有两只女鬼上咗嚟， 哎呀好正啊！呢啲感觉， 佢哋又换衫啊，即系大家又冇嘢，我觉得好开心啊！哎呀， 你应该问佢嘛，你点死嘅？ 跟住佢话咁，你想点死啊？佢会问翻你， 佢话你系咪唔想过十一月？ 你应该同佢讲呢啲说话都几好笑啊！ 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啊，真系系啊，唔知佢嘟咩咧？ 吓，即系唔系 俾钱啊？ 俾钱点俾？ 俾咩？ 有噶，你 有冇行過嗰啲？乜都有啊！ 明通銀 行最新型號嘅嗰啲，即係 真係乜都有啊！ 真係乜都有啊！係 好開心嘅， 係 啊！大人細路仔啊，有一兩個老人家我都見到嘅， 係 啊！ 老人家都扮啊， 老人家都扮 嘅，扮細路 有扮你， 有好多人都會咁。 我見到新聞 一把年紀大扮細個。 是是那個、 我講嘅我誒、你唔好對號入座，誒、 唔係講你啊， 唔係講你啊，我唔係講你喎，係 啊， 冇人講你喎， 但係真係好開心嘅，係啊， 唔係我唔係呢啲係一年四季都有嘅， 係啊，因為有啲街口咧，即係近蘭桂坊度咧，佢拉咗條繩嘅啲警察叔叔。啲人 咪就日 照 控制咯，你睇下一個方向啊嘛， 原來 一個方向 收嗰條繩咧，哇， 就真係啦， 好震撼啊！係， 我唔想用嗰兩個字，即係總之啊，等我陣間寫俾你啊，總之你嘅感覺就哇，做咩事啊？你一個如果咁樣，係 啊，好開心，好開心，玩到好開心。 阿 Sarah 咧有冇出去玩？ 我冇出去玩，係啦，咁我就即係靜靜地咯，咁樣咯，就去咗一啲嘅就係冇乜人嘅地方，我就反翻，誒，其實有另外一啲咁嘅感覺嘅喎，即係你我唔向熱鬧嘅地方走，我去一啲比較係靜啲嘅地方嗰度咧去嘆，咁所以我就覺得，因為個天氣真係好 靚啊，冇雲嘅。 琴日咧係陽光普照啦，但係咧又因為唔知係咪因為台灣地區打風啊，所以咧亦都好大風嘅， 好清新。 所以嗰啲係好乾爽嘅風，佢吹嚟嘅時候嘅話咧，你去一啲譬如可能係講緊比較文青啲嘅地方咧，我覺得係好襯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咁樣嘅天氣，呢啲咁樣嘅濕度，你係會似去啲咩地方咧？譬如可能去一個嘅園區也好，或者係一啲咁樣嘅文創或者文青嘅地方，有好多 coffee shop 啊，有好多啲書局啊，又或者就係賣黑膠唱片啊。 系 咪？系 啊，總之一定係嗰啲 有 人畫下畫啊， 有人畫下畫啊，有啲 啲有文壇吉他唱歌啊， 好似係藝術家咁嘅人喺你身邊度行過啊，又或者就係嗰一間嘅書店咧，就係有兩隻貓啊， 嗱，一定係呢啲畫面 嚟嘅。我琴日就去咗呢啲咁嘅地方， 開唔開心先？ 非常開心，亦都眼界大開。 見到啲乜嘢啊？ 見到一啲譬如可能係一啲叫在地嘅藝術家，又或者好可能係有一啲嘅珠寶設計師，即係其實都係。是從事一啲藝術嘅人士啦，咁所以你會覺得嘅就係佢哋嘅同你嘅交往，又或者係呢一啲咁樣嘅即係互動咧，又會係另外一種唔同嘅。咁我就會覺得嘅就係即係你好洗滌你自己平時可能你面對嘅人或者係面對嘅嘢咁樣。我覺得就係間唔中嘅就係唔同類型嘅生活形態。我都要去接觸一下咯，咁咯， 我哋都去擺翻檔咯，好嘛？ 你賣咩啊？ 唔好，我勸你唔好。 點解喎？ 賣吉係咪賣吉？ 我諗唔得。 Oh my god！ 我諗唔 OK。 好啦，我講分叉的感情先。 不過我同 呢個 OK 嘅， 呢個 OK 嘅， 係嘛？就企喺度講啫嘛。 其實我咩都唔需要做啊，因為我最近我又睇咗有一個咧，我覺得真係幾好嘅。譬如好可能嘅就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好早之前嘅話就係 free hug。譬如可能你。就係你只係話俾你聽，攬一攬係嘛？咁啊就係話，如果你需要一個嘅擁抱，或者你需要一啲嘅慰藉，你需要一個擁即係一個 free hug。其實我覺得可以做呢啲啊，係咪 啊？ 咁跟住嘅就係你埋嚟同我講你自己有咩問題啊？我只不過係俾一個 free hug 你，同你嘅就係有一個少少嘅接觸 ，and then 跟住嘅就係俾翻啲温度你，話俾你聽嘅就係唔緊要啊。過咗今日嘅話，聽日所件事嘅就會解決㗎啦。即等於咁樣嘅嘢啦，呢、這個就擺得過，我覺得 真係係 啊。 OK， 一語係咁。好， 你覺得會唔會人幫襯你？ 有 你叫咩？ 但 係 倒翻轉， 梗 係唔收錢。係 啊，倒翻轉你俾翻錢佢， 冇問題。但係如果我見到一啲人，咦唔係好啱喎，匿埋 唔 得。你有冇曾經諗過呢啲嘢啊？ 我有㗎。係 啊， 我 有諗過 做 呢樣嘢。做 一啲係另類啲嘅嘢。 嚇，例如咧？ 即係頭先我講，譬如話企喺度講，淨係講分叉的感情先， 即係講故仔， 係啦，好短 嘅啫，一個短嘅故事，係 啊，就唔係嗰啲棟篤笑， 收你十元八塊， 係啊，因為棟篤笑你要好長啊咁樣，同埋咧一長咧，啲人如果話仲未好笑嘅，咁咪走噶啦。但係如果我短短地咁，可能啊幾輕鬆啦。 你呢一樣嘢同我其實可以夾埋同一個檔攤啊，嗬，一個檔攤嘅就你可以。你可以揀咯，我就會係嘅就我聽你講心事。如果係你嘅話咧，我就覺得我今日唔開心，我就俾十蚊你嘅話咧，你講一個分叉啲感情線，等我開心下，一樣啫嘛。就係你離開呢個檔攤嘅時候嘅話，你擺低一啲嘢。 擺低你自己唔開心 嘅 嘢，將你嘅煩惱擺低，開開心心。又甚至乎嘅就係我哋唔收錢，我真係採取一個彈性啊！ 你 覺得我哋值幾多你就俾。 哇！咁我哋嗰檔嘢叫咩啊？ 就叫做 你媽富媽。嗱，你係你啊？ 係啊，佢咧 馬就係我啊，馬夫啊，你媽富媽。 你媽富媽？你俾少時我諗。 OK， 好。 喂，真係有得做啊！ 我哋去申請個檔口先。 係啊，一樣嘛。 好。 好。 晨曦細雨，叢林在這大地，人孤孤單單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而彼此不知怎预备，一些叹气，跟一串慰问，和随便说一些赞美。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年年夜雨也知这天，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而一个梦然是渐觉乏味，人不知怎么躲避，终于看见在这熟悉的路旁，那个他静静凝望你，而一个你从离别这旧地，临走的一刻真紧地，轻轻送我多真挚慰问，犹如逝去当天雨气。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年年夜雨也是这天，总要在雨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两名工人朝早九点在九龙湾宏开道一座大厦的外墙工作期间，吊船突然跌落平台，两名有安全带的工人安全，其中一人吊在半空，消防到场救援。一名救援人员爬出窗外，由绳到半空位置将安全绳等设施绑在这名工人身上，再透过绳索固定位置将他救回地面。翠华船母一艘载有过百人的渡轮朝早在中环九号码头泊岸时怀疑撞到石驳，现场消息指船上大约四十人受轻伤，34人需要送院。事发在朝早七点几，现场消息说一艘双层客轮在中环九号码头停靠岸边的时候，船头怀疑撞向码头石驳，大批救援人员接报到场，拉起封锁线将伤者分流救治。 警方同相关人员其后上船调查事故成因，现场所见船只近门口的栏杆亦被撞歪。港灯发言人说，涉事船只由外判承办商公司安排，接载外判工人到南丫发电厂内地盘进行工程，并非港灯船只，亦不是由港灯安排。事件中不涉及任何港灯员工。港灯关注事件中有几多人受伤，已经联络并慰问有关外判承办商公司了解情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会在今月8号启动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亦会在今年底前完成检视规范香港调解专业认证和纪律事宜的制度，同时亦会争取明年第一季或以前落实政策，在政府合约中加入调解条款，由政府带头鼓励私营机构采用类似的调解条款。林定国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上简报施政报告相关措施，他回应议员提问时说，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的对象包括内地、外地和本地的司法人员，又说学院的其中一个方向包括加强海事法律培训。施政报告提出当局会研究为体育争议设立解决制度。林定国说，希望明年内和各持份者研究出方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午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干燥，初时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朝早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36点，升119点，成交金额5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0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4.8，升10.2；盈富基金20.5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74.58，升3.8；小米集团26.95，升2.5；美团186.2，升3.7；理想汽车97.45，跌咗9.95；阿里巴巴94.3，跌2.5；建设银行6.15，升1.2；中芯国际26.35，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39，跌咗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52.26，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3，人民币7.125，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196点，跌884点。港金报2545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45.99美元，卖出274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啦，大榄隧道系有紧急维修，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快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而九龙城道同码头角道交界嘅位置咧，有交通灯有坏交通灯，驾驶人士经过咧就留意翻以上嘅路段。 咁仲有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现时已经关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均宜丰，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车龙到浙江街，东隧去港岛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去港岛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莲路嘅车龙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而憑著這部劇集，他更被授予中國坦桑尼亞旅遊文化推廣大使的榮譽稱號。 國劇830，歡迎來到麥樂村完結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電視31。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马老师啊，你教呢个古话学古文咧、你有冇教过寒衣节啊？原来今日就系寒衣节啦。 寒衣节有、我记得 系咪啊？ 寒食节 啊，系寒食节，对唔住，系寒衣节咁冇啦。 寒衣节咧就系话咧，原来咧就天气冻啦咁样样，就要为啲咧离开咗嘅先人咧烧翻一啲冬天衫俾佢，叫寒衣节。 未听过， 搵一次教下啦咁 样。好啊， 天气凉咧，除咗有时咧会要添衣啦之外咧，会谂起旅行啦。今日咧睇到咧有啲嘅叫做提下大家嘅，就系原来而家咧天气开始凉咧，就多咗好多人想旅行，亦都多咗好多假嘅旅行嘅广告。而家咧网上真系好多真真假假，真系好难分嗬。咁咧。就话咧，佢用假嘅旅行公司嘅名啦、logo 啦， 抄啊，抄 一样一样噶。如果唔系，你唔会信噶嘛。 系啊。 除此之外咧，佢仲会咧有啲假嘅银行户口啦。佢会话俾你听呢个叫 ABC 旅行社咧，佢用翻 ABC 旅行社嘅户口，你入钱啦咁样。但系到你入钱嘅时候咧，嗱要留意啦，嗰、那个户口名系私人名， 冇错。 系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就千祈唔好上当啦吓。因为话今年即系踏入10月之后咧，多咗好多人报案，就话俾假嘅旅行社呃。 其实小弟都中招。 你都做啊？你 教过我哋噶？你话如果你买嘢都好啦，如果系个私人嘅户口嘅话，就 真 系一定系呃你嘛。 你 做 一次 旅 行社咩？ 去旅行，佢买袋。 哦， 第二次系旅行社。 第二次旅行社 系嗱，因为真系啊，因为。去年暑假噶啦，不过唔够胆讲俾两位听，我惊俾你哋耻笑啊！而家我中意， 所以我唔知啊， 我放低咗啦。因为咧嗰阵时咧就，诶，好平喎！ 咦，即系佢年年都整呢啲嘢，今年又开始到。 好耐，我嗱，我讲咗个故事先，就譬如话去订酒店啦，原本1000蚊，而家呢度咧，哇，300蚊啫喎！我又系真系衰贪心，咁咪即刻book 啦，因为佢话 呢啲一定系贪心， 系真系贪心。佢话嗱，呢啲特价房剩翻两间嘅啫，冇就冇噶啦。特别暑假嗰时，哇，即刻第一时间， 呢个系心理战嚟噶，你唔好谂 啊！第一时间即刻揿啦，跟住佢话得，诶，入钱啦，咦，私人银行，我冇醒觉呢一个。咁啊，真係入咗。 因為嗰陣時候個貪心已經蒙蔽咗你啦。 蒙蔽咗我啊！我眼前見唔到任何嘢啦。 係啊，淨係見到我間房。谂起可以喺间房里面，哇，几爽啊！人哋千几蚊，我300几蚊， 你 住， 系 咪先？ 系 系嘅，系啊，系啊！ 我喜欢你，系啊！ 真系蒙蔽咗，跟住再打电话去冇啦，乜都冇啦，全部冇啦。 系 咁，我第一时间我又打电话俾阿 K K Sir 咯。我话有件事好丑怪，想讲俾 你 听。你 真系好烦嘅，呢部分你唔做咪好咯？你做咩要去麻烦人哋咧？ 跟住佢讲俾佢听，话。好多人中招，仲有佢讲俾我听，通常亦都好多真嘅旅行社投诉咗啦， 系啊， 哇呢个假嘅呢个假嘅， 嗯哼， 跟住佢都讲俾我听，有机会啊，有机会我唔知啊，有啲好微型嘅旅行社咧，有假嗰啲佢自己开嘅， 嗯哼， 等你哋咩咯吓，咁我真系亦都做咗好多嘅工序。 假嘅微型嘅旅行社系咩意思啊？即系其实唔排除亦都有啲系真系做紧生意嘅， 系啦， 但到最后尾佢都系做生意嚟呃人嘅， 系啦，自己又整个假嘅户口啊，等等，系啊，即系咩人都有啦，总之就吓，真系贪平，千祈唔好制。咁我又走去報警，我真係走去報警，跟住嗰個阿 Sir 話俾我聽，其實已經好多人中招啦。 唔理，但係都好嘅，因為你一定要報警。如果唔係嘅話，你就要開咗個 file。 冇錯，佢話你報警就好啦，因為起碼又將呢一個 case 咧擺上個防騙熱線嗰度。 啱啊。 係啊，咁就算啦，買咗個教訓。 咁所以係咪即係最實在就係去一啲叫實體嘅店？係 冇錯。 店係咪即係冇理由嗰啲都呃噶嘛？係 啊， 商場裏面嗰啲實體店。 係啊， 直情喺裏邊。 商場實體店。 即係嗰啲旅行社。旅行社嘅，我成日即系意思就旅行社啫，即系实体嘅旅行店。 冇错啦， 唔使系嘛，网上你都得，但系个问题系 你要 小 心， 小 心 多，又或者就系一啲比较大啲嘅，可能帮你咩 book 啲机票啊、酒店啊，咁嗰啲叫做系有规模少少嘅，有啲乜嘢你都可以追到咯，会唔会系咁啊？ 会，但系旅行社嘅朋友亦都话俾我听，旅行社越嚟越难做，几乎冇得做啦。 系， 因为咧根本嗰啲航空公司啊或者酒店咧摆出去网站都仲平，你根本就冇得做。系啊，佢话旅行社个朋友话俾我听咧，你千祈唔好问我订机票啊，分分钟我贵过你自己去网上订，跟住你又闹我。 喂，但系做生意嗰啲咧，如果你咁样平斗平咧，即系做一单蚀一单嘅。其实对佢哋嚟讲都真系唔好事。 所以旅行社话可能真系下一个，即系未来十年可能冇噶啦，个个你都自己上网订咯，使乜佢啫？佢根本就喂。人哋航空公司或者都覺得你都唔夠數嘅，點解要俾 你大額我就俾翻平啲你啫？ 係啊係啊，咁咯， 係啦。嗱呢啲肯定係騙案啦。咁我睇到有個新聞咧，即係有個女咧就幫阿爸阿媽爭取，但係我覺得呢啲咧又真係幾難拗啊！ 爭取乜嘢啊？ 爭取乜嘢咧？就內地發生嘅，咁有佢爸爸媽媽咧就係老人家中意去啲幾百蚊、幾百蚊嗰啲旅行團。好啦，咁啊跟團去旅行啦，嗰啲平平地幾百蚊，點知翻嚟咧話俾佢聽買咗層樓咁樣， 哇！ 買咗層樓， 睇樓團。 原來咧，其實中間有一日係睇樓，咁跟住咧就話啲 sales 咧圍住佢啦，咁就斟少少酒佢飲。嗱，佢自己咁講啊，即係佢有少少怪嘅。點解你要斟酒俾我阿爸飲咧？飲到佢而家有少少即係 醉 醉 地， 咁跟住你講多兩句又簽咗，咁就俾咗18萬訂咁樣。咁但係嗰個當然就好多辯解啦，話咁佢真係肯簽啊嘛，係 啊，喂，呢啲冇得咩嘅喎， 係咪嗱？呢啲 我嗰次響東莞嗰啲房地產咧，我都有搞呢啲咁嘅，譬如話星期六、星期日 就你哋人 食下嘢玩下， 系啊，真系譬如话我揾一个红酒箱嚟，佢咪摆啲红酒喺度咯。 你可以唔 细路仔唔俾， 你大人你可以唔饮。 系啊，你可以唔饮噶嘛。 咁个女而家一厢情愿就话：第一，你好似令到佢醉醉地；第二咧，佢根本冇谂住买，而唔知点解当时俾你哋咧说服咗就签咗。 佢两公婆去啊嘛， 总之签咗咯，买咗 系 咯，系啊。 你个男人醉，一个老婆冇醉吧？ 咁就系就一般，我睇就应该呢啲冇得拗， 冇得拗咯。 你大人嚟噶嘛？你唔系小朋友嘛？ 系啊，你会唔会咁样样噶？ 乜嘢？ 即系你譬如话去旅行咁 ，sales 压力可能一班人嘅嘢， 你都我会买 嘅。sales 嘅压唔系应该话系人哋嘅压力嘅话，你系会咯。诶，以前会，而家唔会。 要多数买药材噶啦。 乜嘢都有嘅，咁咩珠宝啊，无无谓谓嘅嘢啊，咁又逼你啊，跟住要你买啊，咁跟住系咁咦？唔系嘅，你总之坚决话俾自己听，即系唔好啊，咁样就。就冇噶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买层楼啊，买层楼我谂唔会咯，因为咁大件事， 唔系咯，有冇咁轻易啊？ 点会因为我饮醉酒而我买一层楼、啊？ 呢个借口嚟啫，我觉得，你仲有个老婆喺度噶嘛？ 我觉得似系。作为爸爸妈妈嘅买一层楼，翻到嚟就讲咗俾个女听，系咪个女啊？跟住个女就觉得有冇搞错啊？乜咁？ 我冇写佢个名字。 所以佢就會覺得嘅就係其實佢都想買嘅， 啊、 買咗之後嗰陣就因為屋企人嘅反對，咁啊唯有同我講嘅時候我都唔想噶，係因為我嗰度飲咗少少酒，呢啲咁嘅嘢嘅話就講俾個女聽咯， 唔關自己事， 就我覺得係咁咯，係咪啊？ 冇壓嘅 成分，買樓喎、啊，即係我覺得要買有啲咩嘢，我係唔會因為壓力而唔會，亦都唔會因為唔會喺咁樣迷迷糊糊嘅情況之下、啊、用。容许自己去，因为一大额嘅话咧，个人会醒嘅。 梗系啦，你买咗呢个过程，你又睇示范单位，又睇下个模型。 可能佢冇嘅，可能佢冇嘅。就算模型一定有，系咪啊？又或者系流花，系咪啊？又即将唔知啲乜嘢咁样讲到 边度都要整一个俾你睇嘅。 一个清水楼咯， 系 咪啊？送啲咩俾你咁样， 然后有啲 catalog 啊咁样。 我唔理呢啲有冇佢有冇配套。我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即系我自己咧，我会有一个金额。如果系过咗嘅话咧。我一定唔会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之下去决定，这个就一定的了，也都不会容许自己去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之下的话去签任何的嘢， 系咪？傻嘅咩？ 大额可能你讲紧嘅系十万以上，系啊，或者几万以上，你都不会咁轻率咯。 但 系 有啲 sales， 某啲行业嘅 sales 咧，佢真系咬得好实。好多年前咧试过咧买一个细单位咧，咁但系同即系我又喺度啦，嗰个卖家又喺度啦，但系大家始终有一个距离。即系你买嘢梗系想平啲噶啦，跟住咧，你知唔知嗰个 sales 咧系闩埋门，抡到夜晚十二点， 梗系啦， 唔放两边都唔放， 梗系啦， 我哋两边都想走噶啦，不如谂下先啦，大家咩咧？佢又唔肯卖，我又觉得太贵。佢唔俾我哋走喎，一路閂埋門喺個辦公室。其實佢即係嗰個地產公司辦公室啦，已經走冇人嘅啦，已經十二點啦。 嗰個年代係咁噶啦， 死都唔俾走。即係咁，你話有時真係大家就千祈唔好跌入呢啲咁嘅購買嘅陷阱。總之一句，聰明嘅消費者啊，自己做主。早晨，早晨，听紧风骚快活人啦，廿七度几温，相对湿度53%，欢迎校长晒出我哋嘅，你又知唔知？ why hurry? No need to run, let's live for the day till the evening come, cause oh, it makes me happy. This love you're sharing with me, right now is the time, we will be fine if we live for the day we see.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感到烦躁，不要忘记了控制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伤害了你身边你重视的人。一个人的时候，有时或者会感到无助，不要忘记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行的路，没有人有权有义务陪你帮你一路行下去。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有时会因为一些事情，因为一些人感到难过，不要忘记安慰一下自己，几难过，听日依旧要走下去。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不要忘记抱下自己，心乱了，身乱了，寂寞算是什么。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种种的挑战感到懦弱，想退缩，不要忘记鼓励下自己，只要自己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在这个繁华的都市，你就会学到坚强。一个人的时候，冻了记得加翻件衫；难过的时候，记得安慰下自己；病了记得要食药休息；肚饿了记得要食饭；落雨的时候，记得带翻把遮，自己好好照顾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照顾者。世界好大，不要期望人对你真心，对你好，对你关心，没人有义务要守护着你，努力照顾自己，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爱的人。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故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 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从春秋到盛唐，发掘古代中华文明的人从事怎样影响着今日的中国社会，透过电影感的拍摄手法，将中国历史再度活现眼前，让观众认识悠悠千年古国的精神面貌。电视节目《中国第一季》，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风骚快活人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日早上十一点钟翻嚟，一阵间就会你又知唔知嘅啦？大家准备好问题啦， 仲有点唱嘅时间，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靓妈已经翻咗嚟啦。 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要就唔同嘅， 冇错，系。咁你讲多次咧？ 你点解要咁样？ 冇嘢，我冇嘢。 你讲， 我冇嘢。 你讲多次， 你唔好理我啦，做乜嘢啫？ 讲多次啊！ 一八七二三八八， 好，一八七二三八， 系咪幺八幺八七二三八八？ 系幺八，系 幺八 幺八七二三八八。 客家话点讲啊？ 嗯， 客家话点讲啊？ 一八你俾少时间，我仿一神，我谂紧第二啲嘢。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呢，就係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鍾意嘅人一起呢，分享一啲你哋鍾意嘅嘢，咁呢就真係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好啦，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十二分电话号码再讲一次，就是1872388，1872388，可以打嚟点唱。 1872388。 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嘉乐撒培德书院黄少玲校长。 黄校长早晨， 早晨大家， 多谢校长。 系啊，黄校长话今日咧唔系好精神啊。 点解嘅？ 因为佢话佢好夜瞓啊。 系咪啊，校长？ 所以校长佢话佢呢一排咧觉得佢好似乌墩墩。 佢打机啊？ 校长佢话乌墩墩。 校长寻晚系咪打机啊？ 校长冇机，话班学生傻，班、学生。 唔系，夜瞓系。好正常嘅喎， 嚇夜瞓啊！咁咩為之夜瞓啊？ 係啲你幾點叫夜瞓？ 我平時都係十二點零鐘瞓。 但係你但係學校嗰啲好早好早起身 嘅喎。我覺得好似唔係太夜。 哦，咁你幾點要起身啊？ 幾點瞓啊？ 五點五十分到咯。 哇！ 五點起身 咁少， 點解要咁早起身啊？ 翻學 啊嘛，翻學啊嘛。五點咁早起身喎？ 你又要做節目？你有冇五點起身啊？ 要翻学， 佢、学校好远。 哇，咁即系瞓得五个钟到嘅喎。 习惯嚟嘅 ，OK 嘅， 系 哦。 OK， 只系呢排多活动要搞，咁所以就瞓得即系 少咗， 有原因嘅。 咁所以把声系比较沙啲。 系啊，因为真系担心你啊，因为曳曳，我以为你曳曳就打机啊， 系啊， 煲剧啊，唔瞓。 仔去煲啖粥俾校長食咧？ 啊，如果有啊，唔錯喎。 你講 啦，我講噶。 咁你快啲煲啊你啊！唔係， 多謝頭先，我哋都俾咗好多水我飲。 係啊，係係係 係。希望你保重身體，因為 謝 有啲 係 啦， 身體健康。 OK， 好啦，你又知唔知？馬上開始我哋同學發問。第一条由小张张问嘅，嗱，其实咧德国佢哋好爱狗嘅，为咗咧啲狗仔咧又享有好好嘅福利啦、生活啦咁样，佢哋系立法规定咗以下嘅事情嘅，请听住咯。买入一只新嘅狗咧，要办理登记手续，呢个都要噶啦，系嘛？但系佢仲要缴交养狗税，每一只你新养狗都要交税，呢个税咧会用翻嚟做一啲动物权益嘅。第二，为咗保障每一只狗仔生活质素咧，每一个私人最多唔能够养超过四只，宠物店同埋嗰啲收容中心例外啊，嗰啲一定好多噶啦嘛。第三，每位宠物主人都要帮狗仔买第三方保险，万一有啲咩事可以赔俾人。第四，立法规定每日一定要起码放两次狗，时间加埋唔少于一小时。最后，禁止虐待动物，包括剪狗尾、狗嘅耳仔等等，掩饰都系唔得嘅。以上有一个唔系真嘅，系我作嘅啫。 你有 A B C D E 啊？ 系 E 啊？ 有 E 啊？唔可以剪狗尾咯？ 系啦， 即系我拣啦。 系啦， 我哋一齐噶， 我再讲一次，我再讲一次啊！第一个咧就系要办理登记手续同埋交养狗税、嗯。第二咧就唔能够超过四只，不过宠物店例外。第三要帮埋佢第三方嘅保险，因为有啲咩事真系咬到人咧可以赔偿。第四立法规管每日一定要放起码两次狗，加埋唔少于一个钟。最后唔能够有虐待动物嘅行为，例如话剪尾巴啊、耳仔啊，即系嗰啲系咩参赛嗰啲啦吓，掩饰都唔得嘅。 我揀放狗， 放狗，我都覺得係，因為呢啲先真係狗嘅權益 咯。唔係你冇冇得量度 嗱，唔得喎，即係唔係真嘅喎，我作嘅喎嚇，唔係喎， 唔係喎， 唔係喎， 唔係咁就唔係呢個咯喎，因為呢個係一個狗嘅權益啊嘛。 唔係，因為我意思係咧，如果你放狗咧，冇人看住你啊，你放咗。你爭五分鐘，咪爭半小時。 其實係好難執到執管嘅， 但係好難執法。 係啊， 不過有啲法例咧，佢未必因為難執管而唔行嘅，即係我咁。 我都係揀。 嗱，唔係嚇，五個裏邊有一個唔係。 我支持校長。 我校長應 唔係啊？唔係啊，即係放狗。 係啊，點落點落啊？擺個 CCTV 喺度。 咪咯。 問隻狗咯， 行咗幾耐街？ 擺晶片，擺晶片， 擺晶片， 係。 系咪先？系啊，会唔会咁啊？ 你都唔知佢系室内定我个后花园。 唔系，就算有出街，都计唔到时间。 系啊，我咧系度。 所以唔使扰乱我哋。 系啦， 都系咁。 好，两个多 嚟啦。 唔系， 状 况 有 出嘅。 唔系，我作嘅有一条。 第一个要登记， 同埋交税 要啦， 同埋交养狗税。 可以养多过四只，系几好啊？ 系啊， 可以养多过四只。 数下咪得咯。 四隻可以登記啊嘛， 係啊，你要登記啊。 咁啊，第 C 嘅話就係有呢個第三方保險嘅嘛， 買保險好似買車咁 要 買保險 嘅。明。好，咁跟住嘅就係兩次狗同埋唔可以剪狗尾嗰啲，應該一早就唔應該啦。 係啊， 其實我唔知， 但係有啲地方冇規管嘅，有啲地方冇規管。 耳仔啊， 因為有啲狗咧，佢要參賽咧，佢個尾要短啦，或者個耳仔又唔知要點樣整啦咁樣。但係嗰啲係好殘忍嘅，啲人造改造嘅方法。 我覺得第隻狗都唔好。 对佢非常好，系啦， 你都好似讲咗个答案咁嘅， 吓点解啊？ 唔系啊，佢迷糊嘅，校长你唔使理佢， 我唔好迷糊。争乜人哋 A B C D 咁啊？佢要教我耶， 系咯， 我取消一题，我取消一题 ，O K， 我取消一题，第我取消第五题， 系啦， 第五题真嘅。 是 真的 是真的 好 ABCD ABCD 啫， 有唔多 狗啊？四隻保險登記好， 中 一齊啊，落啊 ABCD D 三隻 D 全部買曬 D， 好嘢， 我咁講 答案， 我見你沙聲， 係啦，嗱你小心啲講個答案啦， 係錯嘅， 好錯嘅， 剩低 ABC， 嚟啊，你哋先 ABC， 我揀 B 啊。 我拣保险， 好，你拣保险，好， 两 C 啊，两 C 一边，我一边， 你系 B， 又 系 撞王啊， 你系 C， 我同校长都系 C， 系 一边两 C， 撞王又赢。佢真係百戰百勝。 頭先我唔知無端端見到個四字，我覺得係呢一個。 撞極都啱嘅，我真係 撞王嚟啊！色變天氣，朋友間送機又接機。 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 你看我所以回台上，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来到战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百岁，你亦来拍掌，为再聚首拍掌。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却不算极多，却有你一再安歌，半身舞台路在台下提示我，没有拣错，向得你不弃，我可以跌倒又再起，台上唱若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世界瞬息变天气，曾美好转眼又化灰远飞，幸好我的你继续打气。曾世界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such a beautiful day。 明白的，我哋有只汪明荃。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你又知唔知 道？有大壮王出题， 嚟 听住。嗱，有一个来自澳洲同埋呢个纽西兰嘅一个词类啊，吓，高大罂粟花症候群 （tall poppy syndrome） 究竟系乜嘢意思呢 ？A 人红自然是非多。B 人红自然飘飘然 ，C 人红就要有风使尽利，定系 D 人红就会有好多好处呢？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 boy 花， 咩话？ 重复个罂粟花 个名啊，高大罂粟花症候群 ，tall poppy syndrome 系乜嘢意思呢 ？A 人红自然是非多。B 人红自然飘飘然 ，C 人红就要有风使尽利，定系 D 人红就要有好多好处呢？ 因为罂粟花系会令到你有啲飘飘然嗰啲，所以我估系 B。唔知校长你点睇？ 我都系咁谂。 嗯， 李同学啊，我有冇呢个症状啊？ 你有？ 等你红咗先。 我问你，你有冇红啊？ 有。 等你红咗先。 啊，咁所以咧，你应该正急即刻答。 抵死！ 抵咩死啫？ 我同我自己讲嘢得唔得？我自己讲嘢得唔得？ 嗱，你人红啊嘛，系咪？以下四个症状，你觉得你自己中咗边个？你咪 中晒， 飘然咁咪变咗唔 中晒咯，中晒。 咪啱啱好，咪就系咯，系咪？ 我谂到啦， 你问我啫， 系啊，是非多行，佢即系话我就拣是非。 我本来我真系遭人妒忌， 我本来拣 B 嘅，不过听完你咁讲，好似 A 好似啱啲。 是非多， 是非多， 你两个讲 是非多， 好，我估飘飘然， 一个飘飘然，系有人啱嘅， 两个是非正啱， 正确嘅答案系校长同埋小嘉。 真 犀利！我哋呢啲是非精好犀利噶， 精神一样嘢，你人真系红。 yeah. 多谢你嘅提示， 所以你系答中咗啦，几得意喎！呢一个咁样嘅嘢咧，其实咧真系来自咧呢两个地方，就系澳洲咧同埋纽西兰，形容一啲人咧喺某个领域特别成功或者系出色咧，容易遭到他人嘅妒忌同埋贬低嘅现象啊！嗱、嗯，每一个社会其实有自己嘅一啲独特嘅价值观嘅，咁喺呢个两个地方嘅话咧，谦逊同埋平等咧就系深植人心嘅一个信念嚟嘅。当有人脱颖而出或者喺事业啊、学术啊、艺术嘅领域嘅成功嘅时候咧，往往会面临来自社会嘅压力啊，即系反而会社会有啲压力俾你嘅。咁、嗯、就系话高大恩叔花症候群就系症就好形容呢一样嘢啦，会招惹是非噶， 有、 人妒忌你 嘅。哎呀，我明 白了，所以唔好咁红。 我同校长一齐渡过呢个难关， 咁犀利， 梗系啦， 佢支持你， 系啦，我支持校长，校长支持你， 多谢多谢， 好啦，到小梁出啦， 叻 叻，好嗱，跟住到我问啦， 系， 我有个老友，你哋都识嘅，达文西啊，识唔识啊？ 你系达文强啊嘛，我知点啊？ 佢真系咩都识噶， 佢真系有张 天文地理。 我怀疑佢系外星人嚟噶， 有人咁讲过， 系啊， 因为佢真系离晒谱。你有冇睇过佢啲手稿啊？ 有啊， 写啲嘢真系，哇！我都系 生物化学乜都识， 解剖。 咁啊，话说咧，佢跟住老师学画画，吓咁啊，跟咗七堂，佢觉得好闷。你知唔知佢跟咗老师学画乜嘢啊？ 山水画。 错嗱，俾四个 答案就系啦，答案就系 咩 画？ 系。即是他的老师叫他你日日都 画 跟着画这样东西 A 苹果 B 鸡蛋 C 茶杯 D 是一朵花老师只是叫他、你画啦这样东西我和达文西那时候一起学 你画什么你画什么那你画什么 我不画 什么 B 是什么 B 是 什么 B 是鸡蛋, 蛋 A 苹果 B 鸡蛋 C 茶杯 D 是一朵花 件事就咁嘅，即系我真系学过素描画， 系 有三样嘢都一定会画嘅，苹果，仲有就系花同埋茶杯， 系 啦，因为要画阴影， 系啊， 系啊，一定要学嘅。 道理上系咁， 哇，校长又发功， 实际上系， 实际上 系咩咧？ 我都唔知乜， 系咩咧？实际上系咩？校长， 喂，我个老师叫维洛及欧啊， 维洛及欧。 哎呀，之后就系跟呢个老师学学画画嘅， 叫维洛及欧， 日日画，日日画画七堂啊。 跟住阿达文西， 我老友， 我满啦，我唔画啦，系啦， 系啦。 小强，唔好意思，我走先。 好， 鸡蛋， 鸡蛋，我都系估鸡蛋。 鸡蛋， 正常应该系拣苹果。 正常揀蘋果，因為一你係畫蘋果先， 多文啊，多陰影， 啱啊啱啊。因為我第一堂係畫蘋果，係啊。 兩個我估花， 花 雞蛋 有冇人改？ 冇， 望住我，望住我，望住我。 校長同作華係啱嘅， 耶！ 足足畫咗七堂 雞。 雞蛋，咁佢又問個老師：哇，點解日日都畫雞蛋啊？咁其實老師解釋翻俾佢聽嘅， 解釋到唔到啊？ 係解釋到，佢話嗱，你喺呢一度睇個雞蛋，同你呢另一個角度睇個雞蛋，你高啲睇 都唔 同嘅。我就係想你學識就係唔同透視嘅角度去畫呢個雞蛋。咁當時我同阿文西咧， 就點咧？ 一齊好感動。 好感动。 我要片犹太之草，浓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寄安乐力去表演。哪怕念上荒岛急需痛汗时，我尽力下穿，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七十二旅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日前总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胡乱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唯求在不可猜测的这个世道让你洒安心。 三天七国和愿意相加，就算性格上不匹配可修改他，美亚答应下家成全我，便有担当的广志撑起这家。一天比一天更加奇怪天气，为你去努力变加古乐连装手挂，要信我话有天懂出归波气功与现实对打，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七十二旅人来为你东奔西走，假日前总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无论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人物设定帅气但见谅我现实里手会震，尽心尽力我至少想挤出七十二女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翠华船务一艘渡轮朝早7:00在中环九号码头泊岸时，怀疑撞到石驳。消防表示，船上34人受伤，当中1人较严重。海事处话，出事渡轮并冇超载，会要求船公司提交报告，意外原因仍然调查。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洪成又表示，意外发生时船上载有大约120人，初步调查指渡轮准备靠泊期间撞向码头，消防调派3艘消防船、6架消防车和15架救护车、96名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事故中没有人被困，大约20分钟救出所有伤者。海事处处理高级海事主任江佩文表示，处方会循机件和船长驾驶态度等方向调查，渡轮对上一次检查是今年3月，一切正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宣布，圣方济各大学成功通过相关评审，确定符合所有成为应用科学大学的条件，成为本港第二间应科大。教育局在2月初公布自资院校成为应用科学大学的资格，都会大学在3月获批成为本港首间应用科学大学。蔡若莲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又提到，政府提供1亿元用作应用科学大学联盟启动资金，联盟将在今个月正式成立并启动运作。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计划下星期一返回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近日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检验返回段搜救任务组织和保障能力，搜索返回舱和救援航天员能力，着陆现场组织和管控能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针对今次搜救任务，东风着陆场组建了一支直升机搜救分队，一支载有山岗队员的固定翼飞机搜救分队，一支地面搜救分队。着陆区周边地方政府组建了民兵分队，在着陆场全面系统地组织任务准备工作。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着陆时间是凌晨，根据气象资料统计，11月上旬凌晨平均气温大约摄氏1.5度，极端最低气温-14.4度，返回时段基本没有月光。今次的任务困难是暗夜和低温，导致目标搜索发现难，到达着陆现场难，救援现场保障要求高。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干燥，初时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朝早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6点，升219点，成交金额7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7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9.2，升14.6。盈富基金20.64，升1.8；恒生中国企业75元，升8毫；小米集团27.25，升5.5；理想汽车99.35，跌8.05；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6；美团188.2，升5.7；阿里巴巴94.6，升5；建设银行6.1，升1.3；中芯国际26.6，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52.34，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3，人民币7.123。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8195点，跌885点。港金报2549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49.96美元，卖出27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阿峰同你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同你睇翻大榄隧道现时系有紧急维修，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大榄隧道现时系有紧急维修，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狮山隧道九龙方向入口系较为车多噶。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去近电车厂。咁另外坚拿到天桥洪水方向近时代广场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现时喺嘉宁街。咁另外江乐道中去中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果栏。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一带较为繁忙。再提翻呢一个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时应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调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京港 话语知， 话你知。 听讲话你知，每星期北京和香港两地的主持都会进行文化交流，将两地的资讯带给大家。 教大家一句广东话，唔该谢谢。 唔该姐姐， 哎，说得很好哎，说得很标准。 好，那我试一下。唔该姐姐， 它也很标准的播音。 播音 来，唔该姐姐。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曼玉饰演的陈兴杰是三度扣林场第一位大学生，因为得到整个大家庭的用力支持而深表感恩，故此愿意承担起改革林业的使命，带领乡亲搞林下经济，彻底脱贫。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嘅11点08翻嚟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一阵间点唱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可以打嚟登记噶啦。再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加乐萨培德书院王少玲校长。 王校长你好， 大家好。 由王校长发问。 好嘢。 我哋话呢条题目对我嚟讲好有意思嘅，因为系我啲学生教我。 哎呀，系啊， 好好啊！ 而家已经中三啦，啊，佢旧年嘅时候咧，中二级嘅时候，我同佢哋一齐去泉州。咁，咧，其中一个地方咧就系去孔子嘅太庙。咁，咧里边咧就有啲展板咧就讲下啊，即系当时候泉州作为一个一带一路嘅一个起点啦，佢就会输出一啲物品出去嘅。咁，其中一种咧叫做龙涎香，龙一条龙个龙啦吓，龙涎香，咁咧我唔知系咩嚟，我隔篱个同学突然之间讲咗，咁我仲喺度谂紧系唔系噶？ 佢叫咩名啊？ 咩名？ 佢叫咩同学仔 啊？叫梁子欣啊。 好嘅，靓同学，靓靓靓。 其实仲有个同学嘅，不过我记得系佢答嘅。咁，我就想问啦，龙涎香系嚟自于以下嘅乜嘢东西咧？ 系 OK， 好 A 雪。泡的粪便，B 抹香芹的粪便，C 壮羚羊的粪便，D 叫做蛇香猫的粪便。 有意思啊， 嗯， 我有见过龙涎香，但是真的没看过究竟它里面 不是，你知不知道泉州是哪些？ 未必关不关事，因为在泉州输出定住啊，系啊，泉州 你要知道佢对内陆一定近海边，咁你再去推。 莫非你知咩？ 我泉州八年啦，短日子啊！ 你冇答错， 王校长可唔可以讲多次先嘅答案？ 好，我讲一次。雪泡 A 咧就系雪泡嘅粪便，B 咧就系抹香芹嘅粪便 ，C 咧就系壮羚羊嘅粪便 ，D 咧就叫蛇香猫嘅粪便。 嗯， 我估系 boy， 我估系 D， 抹香芹啊， 系， 我估 D， 好，我估壮羚羊啊，我真系壮， 好，有一个答，有一个啱， 有人啱，好，正确答案系 抹香芹。 我都话八年啦，八过啲日子，佢近海噶，用下脑袋啦，嘅气， 你又先唔讲，你又先唔讲，你 谂唔系，因为我要设计呢四个答案啦，嗰个蛇香猫嘅粪便啦，都系我校务处一个同事。叫我摆落去， 都系有用嘅， 原来蛇香猫嘅粪便系 整咖啡。 係啊， 係啊， 係啊，貓咖貓屎咖啡啊嘛， 貴㗎貓屎咖啡。 係啊，我飲過啊， 咁咯， 嗯， 好飲啊。 都是咁咯，我唔知系咪真系，因为佢话系啫嘛，你点知啫？ 人哋嗰只猫肚饿，搵 唔翻只猫嚟问。 你话系啊？ 系 好，多谢 第二条嘢，分量唔该你帮我记住啊。 啊，好啊，好啊， 你唔使咁样。 做咩啫？ 得啦，同学嚟啦。 你读好啲书咧。 Top 咩 ？Top puppy syndrome 系咪？我继续问 嘅。系啊系啊， 我继续问。好，呢个咧系我有一次有。又是跟啲同學仔出去呢個考察嘅時候，咁咧我學校出面嘅斜路咧有個水龍頭啦，大家消防水龍頭係咩色？ 紅色， 紅色啊， 有黃色， 係有黃色嘅。咁紅色同黃色嘅分別喺邊度？ 知道 紅，你知道？ 唔係，唔係我知道，即係有唔同嘅顏色。 紅色 呢兩個色 就係淡水啊， 係 OK。黃色咧就係鹹 水嘅。 咁想問銀色係咩 ？OK，OK，A 咧就係經過處理嘅污水。B 咧就系损坏而无法使用嘅水龙头。C 咧就系水务署处理当中就未交俾消防署处理嘅。D 咧就系化学品泄漏同埋一啲特定嘅消防系统。 C 多。 C 你啲系咪 ？C 系。 我 D 啊 D。 又有人啱嘅。 好。 好，答案系。 正嘅答案系。 水务署处理中。 即系我啦，即系 C 啦。 啱 C。 我問過噶啦，好興奮啊！我問過噶啦，呢度係。 系啊， 哦，系啊， 我因为见到有银色啦，我就谂紧未油油啊， 唔系啊，系啊， 我就谂紧佢未油油成点咧，咁样好得意 咯，得意啊， 系啊， 仲有其他颜色嘅，好似系 校长，可唔可以取消呢条唔算数啊？ 取咯， 唔好理个校长，我哋继续问，系啊，唔出理会。 你开心就得啦。呢条题目系我助理校长俾我。 好嘢， 好嘢。 校长叫咩名啊？ 我助理校长叫 Mars In 啊。 Mars In， 系，多谢你。 弥敦道一号咧，佢话应该系尖沙咀。弥敦道嘅二百号咧就喺油麻地，都系属于油尖旺区。贝鲁道嘅一号咧喺太平山山顶，贝鲁道嘅二百号位喺港岛边一区。A 咧系东区 ，B 咧系中区 ，C 咧系西区 ，D 系南区。 可唔可以讲一次个问题啊？ 弥敦道嘅一号咧就喺尖沙咀，弥敦道嘅二百号咧就喺油麻地，都系属于油尖旺区。贝鲁道嘅一号喺太平山山顶，贝鲁道嘅二百号喺边一区？ 东区、中区、西区同南区系咪？ 南区， 南区， 大家都啱。 诶，佢未答，佢未答，佢未答， 冇二百号， 佢冇答南区， 冇二百号啊， 冇二百号， 冇二百号， 冇二百号，冇二百，唔系，贝鲁道二百号就系我学校。 哦， 南区，南区， 所以我啲校长朋友笑我，我系富贵学校。 系啊，南区真系好舒服。 让我有两分啊，校长。 系啊，你好啊。 你有几多分啊？ 我都系两分啊。 系咩？ 系啊。系咪衰啊你？ 咦，即系有人冇两分， 你又唔好咁噶。 有一句，有一句。 有时你都系咁嘅。 我哋冇所谓。 下一题，下一题系我个副校长俾我嘅。 好， 系啦。咁啊，好有呢个知识嘅。而家阵间要讲俾大家。 副校长叫咩名？ 陈立仪副校长。 多谢陈副校长。 人类咧平均每分钟眨眼系15至20次，世界纪录最长嘅时间。唔眨眼系几耐可以维持？ 好特别喎！ 眨眼，但系佢再生嘅呢个生人， 使唔使问啊？呢句使唔使问啊？ 我要证实噶嘛？ 我唔答你住， 我而家试紧。 喂，佢唔答， 你唔答， 唔好理佢。 A 15至30分钟， 哇，咁犀利啊 ！B 30分钟以上至60分钟， 哇 ！C 干晒只眼。 60分钟以上至120分钟， 可能啊 ！D 系120分钟以上， 哇，好犀利啊！ 校长， 我净系觉得 A 都犀利。 正常人先， 正常， 佢系为咗 世界纪录啊，健力士大全嚟噶， 有 一个纪录噶。 咁无聊嘅，呢个人， 诶，纪录好多嘢都好无聊，我觉得系。 唔好咁啊！ 我觉得系 B boy， 我要求取消。 Boy。 我六十二，六十到一百二， 六十到一百二十系咪？好，诶，我啲啊，劲啲，咁先劲啊嘛。好啊，嚟啊， 有人啱嘅 ，B C D 都有人啱，系啊 ，B C D 都有人拣，系啦，正确答案系， 其中有一个吓，系一百二十分钟。 哇， 又系你个状况。 唔係，我點解我頭先我唔答你啦？ 係啊， 我因為佢俾我估嘅時候，我都係估一百二十分鐘。我冇問佢生完死，我諗住佢實整估我，所以我應該諗住嗰個係死，所以我估一百二十分鐘。 但係真係好犀利， 真係好幽默。嗱，其實咧，如果佢死咗係真係得㗎，可以再長嘅添。 我知啊， 仲要係死唔眼閉。 係啊，但係呢個有問題，校長。你係六十至一百二十分鐘，跟住嗰個係一百二十分鐘或 以上， 你重複咗一百二十分鐘，除非你話一百二十分一分鐘， 記錄係好似係一百二十四分鐘。 哇，好犀利啊！兩個鐘噶咯喎。 因為咧，佢話因為我哋而家咧，其實我哋好正常咧，咁樣眨眼咧，其實係幫我哋有眼 濕潤 噶 嘛， 係 啊。 但如果你咧睇熒光幕，係 啊，我哋就 眨多咧就會。斬少 斬少好多 咁、 啊、 其實而家已經係少到咧，有時每分鐘可能得七次啫。 係 啊，所以我成日提我自己斬眼嘅、 啊。所以我哋今日咧，佢講完之後，我哋大家做一個運動， 斬眼運動。 大家斬停低。閉上眼睛兩秒，再開翻佢，再閉上眼睛兩秒，咦，真係幾舒服。 仲有啊，要望一望近嘅嘢，望望遠嘅嘢啊。 喺度個話俾各位同學仔聽。 好啊，非常之好嘅提醒。 冇錯，有時都冇益。 我想問下咧，破咗紀錄嗰一百二十分鐘嗰位朋友咧，而家對眼點啊？ 我唔知啊。 哦，冇嘢啦。 唔使你關心， 我會幫你問下陳立儀副校長。 哎呀，我關心佢啊， 唔使你關心啊。好啦，系下一题。 好，下一题咧就系 边个出噶？ 吓， 下一题你自己出嘅， 系我系我自己出嘅。 好嘢， 系啦， 好严阵以待。 咁咧，十九世纪有一位港督嘅女咧，就加入咗一个女修会，叫做加洛萨。会人爱女修会嗱呢、這个呢、這个呢呢呢个历史系摆咗喺我哋中学嘅历史书里边嘅，系啊历史书里边，咁佢就做咗修女， 系 系啦，咁呢位港督系边个 ？OK， 十九世纪啊， 嗯，十九世纪，好 A 罗便臣 ，B 宝玲， 嗯 ，C 轩尼斯， 嗯 ，D 尼敦， 全部都系街名嚟噶，而家 系啊， 而家全部都变晒街名。 罗便臣啊， 我都我系啊，因为我同佢哋好熟噶， 系啊，个个你都熟啊。轩尼斯、 达文西又熟啊， 系啊，个个都熟噶。 校长你咁咩意思啊？ 达文西你又熟， 佢识嗰啲全部 差零全你啊， 佢识嗰啲全部都系作古噶啦。 系啊，佢差唔多啊。 我知啊，罗便臣你嘛，你唔系，佢估你 咁嘅，你咪罗便臣， 我估两个罗便臣， 因为。宝玲嗰啲咧好远嘅咧， 系咩？宝玲，我就系唔识宝玲哦。D 系乜嘢啊？校长 ，D 系尼敦。 尼敦啊， 尼敦啊， 尼敦道嗰个尼敦。 系啊，我古轩尼斯。 Nathan 系啊 ，Nathan 你同我好熟噶喎。 后来嗌交，有啲朋友我唔中意咪嗌交咯，做咩？可以噶咩？ 你会唔会嬲到？咦，你系尼敦道？ 杯葛嘅条路。 嘈啲， 招 揸嘴， 傻咗你。 罗便臣 系咪可以打？ 咩先？咩先？阿 Sarah 未拣。 Robinson，Robinson， 系两个都系 Robinson， 我系 Hilly 先。 系啦， 有冇人？如果冇人啱咧，就继续再估。如果 冇 人啱， 冇人 啱边个？ 冇人。 你啦。 哦， 你 宝玲， 宝玲， 你个仇人， 我仇人， 你估咩？ 眼脚唔好。 咁你拣咩啊，小强？ 宝玲， 拣宝玲， 我都系宝玲，我都系宝玲，两个宝玲，一个 宝玲，一个 Nathan， 好 ，OK， 系啦，正 确 答案系 宝玲， 耶， 系好彩咋， 咁 Emily Bowling 亦都系加洛萨圣心书院嘅第一任校长， 哇， 哦，哇， 好嘢， 好有历史价值啊， 咁所以喺个历史书里边系有写呢 啲， 好有意思，好， 多谢校长啊， 多谢校长， 好攰啊，我 好开心啊， 我想去 sick room。 即系唔系立乱落， 有咩规矩啊？ 点先可以去噶？我想问， 咁真系病书落， 我系真系唔舒服 啊！ 而家 系啊， 校长，疫情嘅时候咧，会唔会对你学都即系嗰阵时好多学校都停晒啊嘛？嗬， 系啊， 你哋点样？会唔会有啲咩面对啊？嗰阵时都系全部 Zoom class 喎。 系啊系啊，我哋做实体上课咯，吓咁诶，尽量都希望保持翻有一个课堂，大家面对面 好啲啊， 会好好多，即系见到小朋友系。 係開心嘅。 係啊， 你見到我開唔開心啊？ 同埋我盡量都翻到嚟咧，我點都爭取翻有旅行就照去旅行，最多大家，嗯哦、我近香港仔水塘，行過水塘兜個彎落嚟都好過冇得 錯。係嘅， 要做啲運動啊！誒嚟緊嘅話，其實都要祝福你哋，因為就好開心，因為就五十年校慶。 哇！好嘅。 咁啊，有冇啲咩嘢會諗住要？呢啲係好好忙喎、啊，係咪？要準備就啲校慶嘅活動。 嗯，我哋又因為我哋嘅創校校長咧，阿凌慧同修女咧，佢都應承咗嚟做主禮。我覺得個意義好大，係啦， 好大喎， 意義好大， 好特別， 咁啊，好希望啲校友都一齊好似空襟明花， 係咪靚媽都係我聽講係咪啊？ 唔 係 啊， 唔 係 嘅，讀書嘅時候嘅師姐同埋師 好，校長，我哋有一首歌曲喎，係咪啊？送俾邊個啊？ 我好多時候都話想送俾學生，我今次好想送俾家長。 嗯，好， 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歌詞裏面咧有幾句説話，其實都我覺得都可能係小朋友嘅心聲咯。例如佢話個何時學會不再講，不要講心底裡那份迷茫。捆綁感動的感覺沒法講，有時年輕人咧，佢未必即係真係下下去將佢嘅心裏邊講出嚟。我覺得家長真係可以同佢哋嘅孩子多啲建立個關係，讓佢哋嘅心可以打開，多啲同翻到屋企同爸爸媽媽可以有個溝通。咁我覺得好重要。同埋有時幸福真係唔係必然，我哋有時都要讓細路仔跌下碰下，咁樣先至可以有一個好即係比較強啲嘅即係抗逆力。 嗯，好， 大家。中意呢首歌， 一定会咧。 好嘢，多谢， 多谢晒黄校长， 下次再嚟玩 我， 多谢晒。幸福之歌送俾大家。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心短针飘圈中竞赛，看似又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远离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茫。感觉没法讲，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寻觅，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光。唱着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疯癫错过，世界每秒转动，没法断锁。能幸福开心欢笑意气汗，疲惫与攀登高峰找答案，穷一世心力换取一秒领略爱。从头学过可以爱，你可以爱，开始这是乱唐科，解开心。头的枷锁，路更广，随缘遇到种更多，结会结的果，焦急里寻觅，只会越挫折。 方名是幸福之歌，快到中午十二点钟，我哋有湿不摸名嘅呢首歌曲，廿九度嘅温差，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今日下昼炎热天晴干燥啊，打电话嚟18723888，可以参加一十二点半嘅点唱时间嘅。十二点新闻报告，而家马上送上，翻嚟有车路的事。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风骚快明嘅时间十二点答二下一八七二三八八，可以打你电话嚟，一阵间参加我哋嘅点唱。 车路的士， 大家好，我又嚟啦， 好嘢，又嚟啦。 哇！今日啊，我又要同大家讲下我自己最中意嘅就系单车啊，系、咪天气好好先？近排 冇错，系好适合踩单车啊，真系 好啊，冇错， 做乜都适合。 系啊，而家户外活动，所有运动，哇！呢啲天气最好嘅， 同意啊，趁呢个时候快啲出去， 冇错， 咩都有，有阳光，有风，咩都有， 同埋咧，其实系个湿。度啊，呢種濕度做運動係好舒服嘅， 係 係啦。所以其實咧，譬如無論大家可能玩開跑步啊、馬拉松啊，或者單車比賽啊，各樣嘢咧，或者唔好講比賽啊，自己出去踩都好，呢啲温度係最無敵 嘅， 好好珍惜而家呢一點温度， 好珍惜。 所以咁嘅比賽嘅話，都喺呢個時候舉行嘅。 比賽季節嚟嘅，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接住落嚟，連續兩個星期日，我哋都有單車比賽發生 喎。 我知， 係咪啊？ 我就知我附近嗰、那個， 大佬附近嗰邊會有單車比賽喎。嗱、我哋先提一提啊，今個禮拜日咧喺沙田嚟嘅，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喺元和路一帶啊，喺朝頭早嘅四點鐘至到中午之前，其實會有大規模嘅封路啊嚇。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啦，今個星期日嗰邊咧出入要留意翻啦，係講緊揸車。所有巴士全部都唔得㗎啦。下个星期仲犀利喺将军澳大桥啊。 哇。 其实呢将军澳大桥係啱啱係啦。你哋过咗去睇咗未呀？ 有啊。 好靓、啊！ 我去嗰度行咩？我第一个咯， 冇错冇错， 靓到黐线， 好靓！嗰、个景咧，我觉得哇，无敌到， 无敌！ 因为佢系讲紧上上落落啦，即系佢会有上坡有落坡嘅位置嘅。咁、沿路嘅风景就真系见住成个将军澳嗰个无敌海景咁样啦。要睇屋嘅，要睇山嘅有山，要睇水嘅有水，哇！嗰、那个景好犀利。靓屋啦，嗰边氹氹花都系。 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如果系要参加呢个单车比赛咧，你哋会唔会都会觉得嘅就系，即系其实可能啊，又要有上车，又要落车，咁先至好玩噶。 先至好玩啊！ 即系个路线， 其实 可能真系有噶嘛， 即系冇咁平坦啊， 冇咁平坦。嗱，因为咧，佢单车比赛其实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单车比赛有好多种玩法嘅，有啲就平地一路系咁跑嘅啫。咁今次将军澳大桥嗰个咧，就专登系玩佢有上有落嘅。咁其实咧就会辛苦咗。但是调返转头呢，懂得分配体力嘅话，其实是可以透过呢个上落呢个速度变得更加快㗎喎。 哇， 对呀。咁所以呢 落车 係呀。咁所以就要好好分配。咁我哋可以讲下，譬如又用将军澳大桥、 我想问下参加单车比赛有冇要求，有冇規格㗎。有。 嗱，今次呢个呢将军澳嗰个呢。 对呀，即係我要，如果门槛都未到咪、要努力啲。 因为我哋可以讲解一下，我哋以全球咁计呀，全球最大嘅单车比赛嘅组织计分赛嘅话呢，係叫 UCI， 咁我哋咧就喺呢一个项目嘅呢个联会下面，其实就一路赛制赛季，你系要计分嘅，即系讲你譬如你系储咗几多分，你先至可以玩啲边类赛事咁样一路、一路升呢嘅所谓。咁、所以去到可能UCI 下面一个好顶顶嘅比赛系咩？环法咯，环法单车比赛，咁嗰啲就已经去到好高级别嘅嚟嘅。咁、所以佢由低级慢慢升上去啦，香港都有嘅，佢取我哋香港就唔系叫UCI 啦，佢香港嗰个叫中国香港单车总会，咁其实喺香港好多年嘅，所有单车比赛基本上咧合规格嘅，都系要透过佢哋去搞，跟住你喺呢个赛会里边啦，跟住又系要储分嘅，所以咧今次啦，下个星期喺将军澳个比赛咧，其实都系佢其中一个选拔赛嚟嘅。 少少有问题想问，你嘅分嘅话会唔会系每一年嘅话又要由头再嚟过噶？ 要计分系啦，冇错。 係咯，蘇唔係咁喎， 蘇人咩都冇參加過咧。 蘇人其實係要由好初級別嘅開始去玩啦，咁可能就係呢啲所謂選拔賽啦。咁但係啦，你要做符合佢呢一樣嘢，其實都有一堆條件嘅嚇。係 喎， 係啊，即係你又譬如保險啊、你體能啊，所有嘢你都要符合咗啲條件。可能有啲要求到你係喺車會裏邊添嘅，係啦，即係因為香港單車隊都唔係嘅，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單車隊嘅。咁有啲比賽啦，佢直頭會叫做公開賽，即係有公開組別嘅。咁就係嗰啲就可以係俾你冇车队情况底下，你都可以去试，系啦。咁嗰啲情况就系最容易入门啦。咁你就可以入去，你先储咗分先咯。可能预咗自己个比赛喺嗰个赛制里边，自己都系包尾噶啦，唔紧要，入咗去先试咗先，储咗分先嘅， 感受下先。 唔知我仲以为求其自己搵架车， 好专业 嘅架车， 推架车， 三轮嗰啲， 推架车。 我想问下车有冇要求先，即系咪规格？ 系啦，嗱。要求更多啦，咁其实我哋有分我哋譬如公路车啦，有分一啲叫 TT 车啦，譬如我自己踩开嗰啲所谓公路车咩嚟，就係、是、当你去租单车咁计，有啲叫耷头㗎嘛，係咪係啦，嗰啲其实呢我哋一啲专业啲嘅就叫公路车啦，咁都系耷头嚟㗎啦，咁佢就再 条 胎好幼好幼嘅。但系咧，其實佢個速度可以， 係 啊，好快， 而且好快，好高速嘅。咁其實我哋嗰啲公路車，我哋大家踩開單車嘅，都通常都會改車噶啦，因為有鋪咁嘅人，一路將啲嘢升級升級。 會點樣改啊？我想問。 通常咧，我哋一入手嘅時候咧，就會改佢個車轆。系啦， 改死气口， 冇 想改道， 自己个鼻哥窿就改死气口， 整个大快啲嘅道嘅， 整个定风翼， 睇到人 鬼面罩。 其实咧有系好类似， 但 个 碌系点样改法？ 梗系啦，嗱你改嘅，梗系唔系头先我哋讲嗰啲啦。 类似嗱，因为个原理好似嘅，咁其实头先阿Yu Yu所讲嗰啲，全部都系改嚟做咩嘅咧？改嚟係部車會快咗嘅，單車都有 死氣油啊！ 嗱，單車冇死氣油，但有類似嘅嘢 咁笨。 嗱，譬如我哋講，你頭先咪講定風翼咁樣 嘅， 定風翼可以喺單車邊一度發生先？大家諗下， 單車都有定風翼。 嗱，單車就 車尾， 係啊， 嗱， 喐喐中一撞喎，繼續中。嗱，點解 單就擺手嗰度點可以擺到定風翼？ 擋住佢一塊。 嗱，我哋平時大家諗下，嗱，我哋去租嘅單車，我哋見到嘅單車，所有佢嗰啲部件啊，譬如你揸手嗰个咩形状先？圆形系咪啊？嗰条铁通咁样， 系铁通 管嚟嘅啫嘛，圆形啊嘛。我哋去到单车比赛层面咧，其实我哋嗰个叫 handle bar， 即系揸手嗰个位置啦。其实我哋唔系圆形嘅。大家如果有一个嗰啲比赛单车，留意下佢平嗰个位置，其实扁咗落嚟嘅。点解咧？ 射啲风。 其实就系几样嘢啦，射风去改变咗气流呢一样系最主要因素嚟嘅。 改变气流 系啊，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跟住比赛单车，其实所有就系、是、啊，我哋要将佢个阻风减到最低嘅，因为就会变咗我哋用嘅力度少咗，但系可以其实系快咗嗰部车，系啦。咁翻去改辘嗰度咯，咁我哋嗰条辘改嚟做乜嘢咧？或者要改啲咩？其实我哋嗰啲辘咧有一种叫刀框嘅嘢嘅，系啦。咁其实我哋所谓就系叫 aerodynamic 个气流。会做得好靓，咁其实嗰啲刀框有分几高啦，即系嗰个你谂下一个圆嘅碌啦，跟住佢咪有个边噶嘛， 系， 佢即系好似碌铃个位置，其实咧我哋正常见得到嗰啲碌铃，正常单车其实好扁扁咁样嘅啫嘛，系咪？我哋嗰啲咧其实系可以去到差唔多六 cm 左右嘅比赛，通常大家最中意用嘅嗰个碌框嘅高度系六 cm 噶吓，讲紧其实好高噶， 六 cm。 系啊，六 cm 嘅，系啊，嗱呢一个我哋就系讲嗱，你系单一边，但你氹氹跨嘅时候，其实嗰个圈就好犀利噶啦吓。咁跟住啊，再嚟咯，佢有一啲咧，系啦，咁其实就系小强啱啱画完出嚟嗰个边嗰个位置啦， 马上画， 系马上画，即刻嚟。咁再嚟咯，咁有啲啦，我哋相信喺将军澳嘅比赛就会见到好多噶啦。咁佢车头都仲系会用呢种六 cm。厚嘅刀拎嘅，但系车尾有冇见过一啲单车佢个车尾碌系成块板咁样嘅？ 哦，有密嘅， 跟住佢哋 个碌拎 系啦，成块板咁样嚟嘅，一个圆圈就系密质质成块板咁样。我估今次咧系将军澳会有好多啦， 因为快啲嚟呢啲会 极快 嘅问题 系极快，因为点解咧？ 讲紧啊，如果我哋净系头同尾都系用刀拎嘅时候，譬如我自己嗰部单车都系嘅，咁、其实最大个分别系可以点样咧？喺一个唔系好大侧风嘅情况底下，我哋如果踩嘅单车时速去到30公里以上，其实嗰部单车系会俾一个动力我哋自己向前行， 即系佢有啲风 系啊，好似有啲风推住我哋行咁样嘅，咁变相咧，我哋只要我哋个能力上面，我哋去得到嗰个速度咧，其实嗰部单车一个时速30以上咧。好好踩嘅，系好去好快嘅，即系就会俾嘅力度细咗，但系佢会去得好劲。咁去到刀去到后面啦，密嘅板拎嗰啲咧，其实佢讲呢个现象更明显嘅，佢直头系会一个力度，你过一个速度之后，佢系喺后面有个力度拱住自己去行嘅。咁所以啦，点解我强调今次我哋喺将军澳嘅比赛会咁犀利咧？会有咁多，其实佢又会有一个好特别嘅赛制个名嘅，唔知道大家听过未？TT 比赛，唔知道大家听过未啦 ？TT 系代表咩呢？其实佢叫 time trial，即系个时间上面嘅比赛嚟嘅。咁佢就再分咗啦，喺将军澳嗰边分咗两种，一种系叫 ITT，一个叫 TTT， 系啦。咁又估下个 I 同嗰个头一个 T 系代表咩先？ 咪 IT 人踩咯， 冇错， 即系啱你喎。 冇错，系啦 ，TTT 就系卖茶嗰啲。 系啦，一个卖电话嘅，一个卖茶嘅，原来。系啦，咁其实啦，咁话翻俾大家听先啦 ，ITT 系咩嚟嘅咧 ？Individual time trial， 跟住嗰啲系 team 系 嘛？ 系啦 ，team 嘅 time trial 对制嘅，咁其实好大分别啦。咁其实我哋先去翻 TT 呢个赛制。之前有冇了解过呢样系咩嚟嘅先？ 真系好 易做， 系即系计时计时 计时制嚟嘅。嗱，以我踩开单车嚟讲，我觉得咧 time trial 呢一样嘢咧系应该系咁多种比赛里边数一数二最辛苦噶啦。 你挑战系挑战自己， 因为 追 个时间系追 时间，因为讲紧咧系任何你 ITT 又好 ，TTT 都好，你喺中间咧，你其实一腳都冇得流力嘅，你譬如比賽個路段當十公里都好，你係由頭到尾十公里，你係由頭均到落尾嘅。 幾耐到啊？平均踩十公里， 其實好快嘅啫，因為你計，因為其實咧講嘅嗱，我應該調轉咁講，我俾個時速你，唔使嗱，我哋個時速係會咩啊 ？Time trial 嘅，其實男子組。好多都去到平均速度係40至50之間嘅嘢嚟嘅，你就諗下，冇任何一腳你係可以流嘅，你係不停要 踩 住佢， 即 停 低飲杯水都冇事。 冇噶啦，即係佢哋嗱，應該咁樣，因為我哋再講嗰部車，咁就可以去翻飲水呢、這個，好得意嘅咪係。 你咁15分鐘完唔完到啊？呢、這個賽事 差唔多， 哇！咁真係好快， 好快， 咁真係好快。 係啦，我就鼓勵嘅，其實如果大家未接觸過呢啲賽事咧，其實可以下個星期日朝頭早可以去將軍澳大橋近距離觀戰嘅，因為講緊咧，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啊！比賽之中嗰啲單車其實一經過自己身邊嘅時候，嗰股風啊，個氣流係可以犀利到咁緊要嘅，即係同一部車冇分別嘅，係啦。咁佢再嚟咯，咁我哋講翻個賽制就係因為你要去追時間啊嘛，所以就完全要盡全力去啦。尤其是 individual 嗰、那個，你個人賽嗰啲，你就完全冇得流力嘅， 由到衝到落尾咯。你係 啦，但係啦，近距離觀戰又好刺激嘅，我就會建議大家睇埋隊制賽。點解隊制賽通常係早啲開始啦？因為佢哋有成好多部車喺中間嘅。隊制賽精彩之處係咩呢？大家都係計緊時噶嘛，但係自己嗰一 team 人裏面，佢哋係要玩埋隊形啊，佢哋係會不停輪流去破風，不停係一路跟住個隊形裏面，係啦，砌住個 pattern。譬如你直行嘅時候，如果當日嘅風向打直嚟嘅時候咧，好得意嘅，你就會見得到咧，佢哋嗰條龍啦、車龍其實一條直線嚟嘅。但如果側風嚟嘅時候，你知冇嗰個車龍係會變咗咩樣？ 好似啲壓印字咁啊！ 又未至於人字，但係單一撇。佢就唔係一個直線嚟嘅，人字咪一左右兩撇嘅，係啦，佢就會因為個風向去改變啦，佢、就打斜一行嚟行嘅。原因係咩呢？其實點解要踩呢個隊形呢？就係、是、大家將個氣流破開之後呢，前面雖然要用好大力，後面個氣流射開咗，後面嘅慳咗力。但是因為後面跟得好貼，個氣流有某程度上係推翻上去嘅、所以呢一件事咧係好刺激嘅。 但係你咪阻住其他隊咯，或者你有冇幫到其他隊啊？ 小強呢個好好問題嚟嘅，所以啦，佢呢啲所有 time trial 嘅賽事咧，唔係譬如講緊啊，譬如一個賽事裏面可能係100人。 拆開咗十隊，佢唔係同時間起步㗎， 分隊， 大家要緊記 time trial 咧係全部分開嚟起步。 總之就計你嘅時間。 係啦，譬如一隊嘅就計嗰一隊，跟住個人嘅就計個人嘅。咁所以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好少可發生嘅嘢係咩咧？後面一隊追過前面一隊，其實少發生到呢樣嘢嘅，因為佢隔開個距離啦，個個賽事唔同嘅，平均可能有啲係隔開30秒，有啲1分鐘，有啲分半鐘咁樣隔開咗嚟起步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追得到上去前面咧，除非真係非常快，但係你因為每一隊個實力其實相當噶嘛，所以咧你後面一隊追到過得到前面嗰隊個頭，其實好少可發生嘅。如果會發生咧，更刺激，係啦，亦都發生過嘅喺比賽裏邊。 即係你嘅意思係我喺嗰個賽道裏面嘅話，好可能嘅就係個 A 隊嘅就係可能係十點鐘出發，跟住 B 隊嘅話就係10:06，係哦，係 隔開咗 㗎 啦。一隊幾多部車啊？ 唔定嘅，通常6部左右。系啦，所以其实 你想 几 多步啊？你想60步？ 谂住同你组队争4个人， 计埋我，我哋争3个。 最多系6个， 6个。 我两个得唔得？ 唔停嘅，唔系个个赛事唔停嘅， 系 啦， 嗰个效果 系啊。通常六个系好理想嘅个数量嚟嘅， 系啦， 应 该 系。系啦，有阵时6个、8个都有嘅。系啊，咁我哋系3轮定2轮先？我哋要决定。 有 4轮，4轮 咯，系啊，你得你。 4轮都出埋， 4轮、8轮都得。 系啊， 系啦，所以其实系好得意嘅。咁我哋可以介绍埋啊，我哋嗰部车嗱，去到嗰啲叫做 UCI 嗰啲比賽啦，即係國際賽咧，基本上一去到 time trial， 全部都會用翻 time trial 嘅車嘅。喺香港本地嘅時候，有啲情況大家係會用翻正常嘅公路車落去玩呢個賽制。咁又講翻 time trial 嘅車，大家知唔知道係點樣樣嘅先？嗱，單車肯定係兩個車碌噶啦，但部車會有啲咩分別 ？Time trial 嘅車係冇得剎制。 有得殺制，冇得殺制嗰個係牆裏面嘅嘢嚟㗎。係 啊，好多人驚，我覺得嗰啲 冇凳坐， 因為你要踩全程，所以唔俾你坐。 但我見佢有啲 滑到， 有啲都唔坐㗎， 有翼吉身㗎喎， 係嘛？有時佢哋都唔坐，都唔坐添喎，因為踩嘅時候都 其實會坐嘅，但係咧好多時佢哋佢會企起身去跟住行，係啦， 睇到 我都見過你企。 如果冇凳嘅，其實應該有個原動力踩得快啲，因為冇得坐。 滑到你， 呢個真 係 幾好， 呢個得我可以考慮。 好啊！ 咁其實咧，佢嘅單車會有啲咩分別呢？係喺個把手嗰個位置最大分別啦，唔關張凳事，唔好諗嗰張凳。係啦，咁我哋諗翻啦，有冇見過一種單車個車頭咧，大家係趴咗喺度踩嘅，拎住兩支好似筷子咁樣向前懟咗出去嘅嘢，有見過嗰啲啊？ 好辛苦，我覺得。 其实呢我哋眼见辛苦啫，我哋其实系唔多辛苦嘅，我又系可以解释下。咁佢个最大分别就系个车头啦，跟住佢就系揸住两支筷子咁嘅嘢就去破风噶啦。因为点解呢系空气力学上面呢一个最破风嘅姿势嚟嘅。咁嗰部车好靓嘅，我会觉得佢似一部战斗机咁样，单车里面嘅战斗机嚟噶啦，嗰部真系。 同埋嗰只你戴嗰个水滴型嗰顶， 系因为水滴型， 系啊， 大家可以上网揾下。今年有一顶水滴型咧，好好。笑嘅系我会觉得佢似咩咧？系似一个异形嘅头，跟住咧，好外国咧，佢发生咗咩啊？咁有啲人咧专登，因为佢之前仲系一个水滴型，都冇咁犀利嘅，今次系直头一个异形嘅头，跟住佢会点样咧？有啲人系专登戴住个头盔，踩完单车之后入咗间 cafe 里边买咖啡饮，就好好笑，就俾人影咗出嚟。系啦，咁其实点解我哋会讲翻嗰架单车？我哋睇落系咪好辛苦嘅姿势先？ 好辛苦，趴到喎。 系啊， 全程 嗱，全程趴喺度嗱。首先要讲紧嘅就系你踩得掂嗰部单车，你本身个体能有翻咁上下嘅，亦都相信你系唔系第一部单车就系嗰部单车嚟噶啦。你已经系有一个好好嘅单车操控技巧先得嘅。 入咗门噶啦，已经 入咗门，而且个门槛已经上到好顶端噶啦。跟住你再追求嗰部战斗机，你就会踩呢种 time trial 啦。咁去到个姿势啦，咁其实系讲紧我哋每一个人其实去到比赛级别咧，啲单车我哋都要做 fitting 嘅。fitting 系咩意思啊？将我哋个人，因为每一个人只手长啊、脚长啊、个浪跨都唔同嘅，我哋系会将佢系啦校翻咗喺个单车上面，系啦，要一个完美嘅高矮啊， 配合翻 到好好啊，咁样其实先踩得舒服嘅嚟嘅。而且去到 time trial 嗰啲车，稍微 setting 唔够靓，讲嘅系可能争咗几多个 mm 嘅咋，一个 mm 个车手已经系会觉得身体上面会有不必要嘅压力出现啦。 会伤到肌肉啊。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组别，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啦，喺嚟紧呢两个星期，尤其是下个星期去将军澳度睇下。 好嘅，好嘅，多谢沙慈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翠华船务一艘渡轮朝早7:00在中环9号码头泊岸时，怀疑撞到石驳。消防表示，船上34人受伤，当中一人较严重。海事处话，出事渡轮并冇超载。會要求船公司提交報告，意外原因仍在調查。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洪成又說，意外發生時船上載有大約120人，初步調查指渡輪準備靠泊期間撞向碼頭，消防調派3艘消防船、6架消防車和15架救護車、96名消防和救護人員到場。事故中沒有人被困，大約20分鐘救出所有傷者。海事處處理高級海事主任江佩文表示，處方會循機件和船長駕駛態度等方向調查。渡輪對上一次檢查是今年3月，一切正常。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建議，2024-25年度上調法官和司法人員的薪酬3%。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多名議員贊同3%的薪酬上調，並關注如何吸納人才。行政署說，司法機構關注如何挽留資深法官和吸引資深法律人士加入，會檢視福利待遇，如果有建議會向司法人員薪常會提出，司法人員薪常會亦會考慮。今年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會議在北京清華經管學院舉行，共有22名委員參會，其中18人來自海外和港澳台。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邱勇、校長李路明在會議上轉達國務院前總理、經管學院首任院長朱鎔基的問候。盈科拓展集團創辦人兼主席李澤楷亦有參與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见委员会委员代表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现正加快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丁薛祥強調，中國始終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願同世界共享發展成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下午炎熱，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乾燥，隨後兩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朝早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35点，升318点，成交金额8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7点，升16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421.4升16.8，盈富基金20.74升2.8，恒生中國企業75.36升1.16，小米集團27.3升6毫，美團189.6升7.1，南方恒生科技4.48升3.8，理想汽車99.8跌7.6，阿里巴巴95.65升1.1，建設銀行6.17升1.4，中芯國際26.6跌4.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7，日元152.5，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3，人民幣7.122，英磅對美元1.29，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5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日經平均指數報38,180點，跌900點。港金報25,490元，跌2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751.24美元，賣出2,751.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住呢部剧集，佢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添。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024年香港博物馆节踏入第十年，继续以香港有历史、艺术、科学、博物馆为主题，期间五大活动系列带大家游走城中不同康文署的博物馆及艺术空间。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024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12:08噶啦，翻嚟我哋点阵时间，电话里边打咗嚟嘅已经有第一位东哥， 东哥， 系 东哥， 系主持人你好， 你好， 喂，东哥你好啊， 点啊，东哥， 系冇，系我老婆咧12月生日，我啊11月生日， 哇，好嘢好嘢， 啊，咁我谂住打个电话嚟点首歌， 梗系要啦， 俾我嘅亲爱老婆听， 亲爱嘅老婆叫咩名啊？亲爱嘅老婆， 我老婆叫阿 禅姐， 阿禅， 东， 或者叫东嫂， 系。系咁啊！三位主持人好，祝你哋三位身体健康， 系 开心心。 有咩同老婆讲啊？东哥唔使咁急喎，系啊，有咩同佢讲啊？ 永远爱老婆，永远照顾老婆。 但系你点呢首歌有啲 寓意？ 都唔系好明， 因为佢成日逼你。 点解你要点呢只歌啊？ 你 吓，中意听呢， 佢中意听 Michael Jackson， 同埋觉得呢、這个。啊！呢、這個 Michael Jackson 咧好有型啊，同埋即係而家都好似你有一個人可以及得到佢咁啊， 好似係 咁， 係啊，覺得佢好犀利啊！呢、這個人， 我 擔心啊！ 你會唔會跳佢啲舞啊？ 係啊 ，Moon Rock 係啊，好勁啊！佢係啊，跳舞嗰啲啊，係啊，嗰啲舞勁啊！ 冇錯，東哥 好似。 系啊，同阿禅姐你好，你好啊，同阿禅姐两个诶、结咗婚几耐？ 我哋都成几诶卅几年有多。 哇！哦、有冇同阿东嫂去跳舞啊？ 冇啊，不过去唱个 K 咁咯、 啊。哇！唱咩歌啊？你哋饮歌？ 有冇啊？有冇饮歌啊？ 香港靓女多。 啊啊啊！ 有冇唱？有冇唱开？香港靓女多。 香港靓女多就 冇错， 好少唱系。 好少。 问谁领风骚啊？ 哦，呢首啊，俗世通不知边个高。 啊，好劲啊！ 哇，呢个好啊，大男女对唱。 东哥啊，咁啊，东嫂而家有冇听噶？佢做紧咩啊？ 叫佢埋嚟啊！ 吓， 阿东嫂都听紧啊。 喺你身边啊？哦，原来东嫂喺你身边。 叫佢过嚟啊！叫佢过嚟。东嫂，叫阿东嫂过嚟 讲 两 句 啊！东嫂， 讲两句啊！东嫂。 东嫂唔通要洗米？ 喂，东嫂， 喂，东嫂，啊，抹翻对手先。 主持人你哋好，恭祝你三个身体健康啊！ 多谢晒啊，你都系啊，开 心心啊，我好中意唱歌噶， 你 鸡啊！ 你中意唱咩歌啊？你最 上清高音啊，乜嘢歌都识唱噶。 哇！ 你唱两句嚟听下。 除咗英文有少少唔识，但我就最中意 Michael Jackson 呢只歌。你哋啲口哨播呢只歌，我就系要求唱呢只歌。 好啊！ 我唱亲就高音噶，大陆。歌闽南歌粤语国语啊，好中意 唱 高音嘅。 唱两句听下得唔得啊？有冇边句歌最熟啊？唱两句听下，最熟边只歌啊？ 嗰个男儿当自强啦。 好啊，唱两句 啊。 嗰个咩？ 豪气， 豪气万冲万重浪，一声红日 光， 当时的正气。 好嘅， 得得得得。我 今晚先就咁样唱啦。 顶， 好嘢， 我唱歌啊， 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 喂，多谢晒。 唔係，我一起音樂咧，就好多人拍掌噶啦，嗰啲酒吧嗰啲人都 犀利啊！ 我唱歌 啊，喂，咁咪開心心啊 你就生日啦喎，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啊 嚇！好， 多謝你， 多謝東哥東嫂， 希望你喜歡呢一首歌曲。 哇，兩個好開心， 拜拜， 應該係咁啦， 係 啊， 係咪先？文西家， 而家唔係啊，而家 Michael Jackson 啦，叫做咩啊？叫做 Billy。 成日呢一首 Billion 啊，东哥点俾老婆阿婵姐嘅，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又系阿姐阿珊姐。 喂，珊姐你好， 珊姐你好， 你好啊， 系接冲咗啦，你今日、 啊、你讲咗两次你好啦， 咁你想讲？ 哦， 冇啦冇啦， 对唔住， 冇啦冇啦，系下一个， 对唔住，我即刻补飞。 珊姐个嗨咗个电话可能吓，咁我哋再打翻俾佢啦。 系啊，本来嘅就系想点唱俾个女女听。 系啊， 我哋就问下嗰阵个女女发生咗乜嘢事咧？系 佢受伤啊。 系啊， 唔知系咪因为边啲咧？ 唔关事啦。 OK， 电话喺边啊？ 哦啊，珊姐唔好意思。 珊姐。 珊姐你好啊， 你好啊， 系啊，唔好咁大声，我唔敢大声。 讲啊，你讲，你继续讲啊。系哦，关于女女系咪？ 系啊系啊。 咩事啊？ 做乜事啊？ 哦，佢整亲只手。 点解嘅？ 系咯，过程系点整亲嘅？ 我估下先，佢打篮球啊嘛，系咪啊？ 系啊，打篮球。 吉鱼蛋。 佢唔系啊，佢个同学啱啱 kick 到佢，佢就避开 咗喺度， 佢只手撑咗落地下。 哦，哇！小心小心， 系小心。 咁点啊？而家睇完医生之后。 个前臂骨就断咗， 嗯，打石膏啊？ 诶，系啊，打石膏， 系咯，打石膏咯， 唔紧要，休息， 好休养咯，好休养， 系啦， 唔使担心。 咁所以你想点就俾佢听系咪？女女叫咩名啊？ 佢叫心柔啊。 心柔，心柔，快啲好翻啦！ 心柔喺唔喺度啊？ 心柔喺度啊！ 我叫佢讲两句， 心柔讲两句啊！ 心柔柔柔， 心柔， 做咩做咩？ 悠悠， 悠悠， 你好啊！ 你方几啊？悠悠，你个方几啊？ 而家点啊？觉得手仲痛唔痛啊？ 唔痛啊， 唔痛 啊，几耐啊？ 打咗石膏应该都冇乜， 系啊，冇嘢噶啦，冇嘢做到噶啦。 有冇喺个石膏度签名啊？ 系啊，实有噶， 暂时冇。 哦，未翻学啊？未翻学啊？系嘛？ 未翻学。 哦，系啊。 打咩位置噶？悠悠， 前臂骨。 唔系啊！你打咩位置？ 即系篮球队里边，你系负责咩？ 打篮球 系啊， 有冇边个岗位噶？譬如抢攻啊，定唔知点？ 控卫哦 ，OK， 唔怕咯，系啊，休息下咯。要休息几耐啊？医生有冇讲？ 六至八个礼拜。 而 家咧几多个礼拜？而家？ 而家第一个礼拜， 下第一个礼拜，紧要 唔怕吧？ 冇事， 休息下。 细路女好快就冇事， 冇事嘅。 咁你有冇翻学啊？ 暂时冇下 个礼 拜翻 学，系啊，唔系冇问题嘅。你打咗石膏之后，你稳定咗之后，跟住你可以翻 学，好唔好啊？ 系啦，咁你快啲好翻咯，祝福你。 好，好嘅，咁啊，有只歌妈咪送俾你嘅，好唔好？就系朋友啦，多谢晒。 好啦，咁你希望咧就祝个心柔咧就快快脆脆好翻。 嗯，冇错啦。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另外一个代读嘅 Anna 咧 ，Anna Choi 佢话送一只歌俾即将生日嘅阿 Moon Patrick Sunny， 祝生日快乐，送埋俾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有谭咏麟嘅朋友。 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 探访嚟紧呢个朋友，好啦，仲有七分零钟到到晏昼一点钟，系争取时间啦。下一位朋友系 Monica， 你好 ，Hello， 喂，你好啊 ，Monica， 啊 ，Hello， 马老师， 你好啊， 你好， 你好，点啊 ，Monica？ 我想多谢埋阿靓妈帮我接通呢个电话。 好，咁点啊？ 咁我就想点首歌俾我两只狗狗听，佢生日嘅。 你好啊， 一齐生日噶。 唔系，一只就大女就8月20，细女就9月30。 咩、哦、狗仔嚟噶？ 大女就系、Golden Retriever， 细、女就系、Toy Poodle。 哦 ，OK， 好开心、啊， 爱犬人士。 咁你会唔会同佢吹蛋？唔系吹蜡烛啊？ 吹蛋糕你点吹啊？ 会唔会切蛋糕啊？ 佢吹蜡烛切蛋糕， 有蛋糕俾佢哋噶， 有噶、啊，我知有啲狗仔嗰啲有蛋糕， 系啊， 好开心噶， 好开心啊！ 想点咩歌俾佢听啊？ 我点一只如果我有事， 哦，点解啊？ 点解嘅？ 哦，一只冷静啲听我讲，因为咧其中咧佢歌词咧就系话，就算是有事你也可让别人再做你主角。因为我只金毛咧，佢喺6年前已经过咗身噶啦，7岁。咁今年咧，其实都系18岁啦。咁我就 even 佢走咗之后咧，我每年都会买个蛋糕俾佢。所以当然系人食噶佢嗰个，但系 Poodle 嗰个咧2岁咧就买翻狗蛋糕俾佢。咁因为佢走咗之后咧，我好 down， 我都讲过以后都唔会再养狗，因为我唔想再受伤害。但系上次经过全心思话俾我听。佢想我再繼續開開心心生活落去，所以我就覺得呢句歌詞好有意思，就係話就算是有事你都要繼續 開心心繼續生活落去， 再做你主角，即係話我要將佢嘅對佢嘅愛繼續傳 deliver 落去啊！ 好， 知道， 加油啊 ，Monica！ 多謝曬 Monica 嚇，就係劉德華嘅呢一首《如果我有事》嘅，咁你繼續開心心生活啦。 有这运气，一生一世有我便会有你，因此带着意去逗你欢喜，好给你回味。我也愿意顺命你，看注定谁先走，是谁未到期。无恙的你，病发的我，唯有泪泪。无疑太爱你。怎舍得失去力量照顾你？随时行开你，连再会亦无期。然而我信爱，叫你我来日往生都谨记。无论世外人间天与地，在某一天又在一起。若有事你会很寂寞，你独个行乐怎可快乐？你没我的运气，能先走不竟能早登天过。但我若有事你要孤独做人，就从头再学，学习到天边海角，一人拼搏，你这主角没有配角。 再分钟晏昼一点钟，我哋听今日最后一位朋友电话。 好啊，喂，何先生， 何先生， 你哋好啊， 你好，何先生， 主持你好啊， 你好 啊，今日争取想听埋你电话， 咩话？ 我叫 Sam，Sam，Sam， 咁好啊，今日 蔡住嘅 Sam，Sam。 Sam Sam 好嘢啊 ，Sam Sam， 真真 系老婆生日喎 ，Sam Sam， 系啊，太太生 日，系啊，今日生日咧， 啊，今日我太太啊，癫癫生日啊， 癫癫 Sam Sam， 你点解会改你太太叫癫癫嘅？我想问， 咁咪佢叫 Christine， 咁我啲朋友就通常都叫佢做癫癫嘅， 玩 嘅 啫， 佢系咪好玩得噶癫癫？ 系都几玩得噶。 哦，你今日买啲咩礼物俾佢阿癫癫啊？ 讲唔讲得啊？ 头先啱啱送咗扎花俾佢公司。 哇！好甜蜜啊！ 系啊， 好开心啊！好 开心到癫咗。 咁啊，除咗叫癫癫 送花之外，今晚有啲咩庆祝啊？ 咁就 book 咗台食饭咁样。 哇 ！Sam Sam 与癫癫啊，真系开心。 咁鬼死 唔开 心。 嗯，系，多谢多谢。 好 sweet 咯，我觉得。 系啊，又花， Sam Sam 够咯， 食饭。 结咗婚几耐啊？今即系 结咗婚廿， 哇，仲咁浪漫，你真系 廿几年啦， 应该嘅， 系啊，廿几年啦， 系啊 ，Sam Sam 与癫癫， 好锡老婆吓，咁有咩同老婆讲啊？ 系 啊，咁就系啊，同佢讲就身体健康啦，咁就拣榜成功啦， 系 啊，咁就日日都开心啦。 有冇小朋友啊？你哋？ 冇啊冇啊，养狗仔啊， 哇，养狗仔，最紧要开心啦， 冇所谓，你自己选择， 冇错 ，Sam Sam 与癫癫， 好，嚟呢个歌曲送俾佢，好唔好？就系甜蜜蜜， 唔好客气，生日快乐 ，Happy， 拜拜， 希望你哋两个继续甜甜蜜蜜， 嗯， 好，拜拜。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甜。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 里。黎明的这首《甜蜜蜜》也结束今天风骚浮人，我们星期一再见，希望大家过愉快周末。 好啊 ，OK， 好，拜 拜。 拜 拜。 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见的就是你。